红旗点天天有聊，今天来聊一聊反腐啊。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呢，各地党委纪委开展了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并且呢陆续呢把这些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布了，所以最近大家看的比较多啊。在反腐上呢有一个说法叫党纪严于国法，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案例呢大概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违反国法和行政规范的这个案例，另一部分呢是违反党纪的案例。这中间呢大部分都是二者重合的，就既违法又触犯了党纪，而少部分呢是仅仅适用党纪的。以权谋私的这个腐败问题明显它就属于违反国法的，比如说广东通报的几起典型案例。2014年广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学校的副校长曾杰和财会学部的部长蔡智慧还有八个人，一共八个人赴海口参加培训，培训期间呢除了曾杰以外呢其余七个人参加了培训方组织的自费旅游考察，这七个人的旅游考察一共是13640块钱，在学校呢给报销了。15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个珠海区昌岗街联兴经济合作社啊，这个工作人员一共41个人在九家啊一个这个饭店里边聚餐吃喝花掉了公款一共14185，41个人吃14000哈，好像也不多哈。去年呢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平陵司法所的所长陈秀平擅自将该所的公务用车这个司法标志给撕掉了，然后呢偷偷的使用了，后来呢受到了批评，要求他贴上新的这个公车标志，但后来陈秀平又把公车标志给撕掉了，并且在三个月内先后八次驾驶这个公车回家、外出吃饭、搭乘妻子等等到县城去购物，哎，这时候处理了。哎，这个你看这些事儿其实都不大啊，公款这个旅游啊，然后吃喝呀，然后用车呀，哎，这三个案例正好就是最普遍的公众最痛恨的三公腐败，就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除了三公腐败呢，还有腐败案例呢涉嫌贪污受贿，这个就属于触犯刑律了。比如说13年9月份中秋节前，广东阳江市田家炳学校的校长陈团新，他呢就让这个财会人员用公款到超市购买了这些购卡，一共是4000块钱，然后按校长、副校长等等职务级别高低来发放。08年3月到12年9月份，南京的啊浦口区汤泉街道拆迁办原副主任韩永瑜利用职务之便滥用职权，采取虚报拆迁等等等等这些套取国家建设资金，这个多了啊，170多万，贪污了140多万、03年到12年6月份，张文才在担任南京六合区经济开发区蒋湾村支部书记、六合区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的时候呢，哎，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也不少，152.9万元，并且为这个请托人谋取利益，这个利益是多少咱就不知道了啊。此外呢，一些腐败行为在有关公务员的规定中呢也是被禁止的，比如说广东茂名的这个一个镇党委书记叫蔡觉华，他办公用房面积超标，蔡书记聪明的把这个党委书记室改为群众接待室、办公室、休息室三个功能室，面积一共是66.4平方米，并且办公室上摆上三张这个办公桌，好像有三个人办公，实际上就他一个人在那办公啊。还有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就是干别的干私活了。14年10月份的时候，南京鼓楼区凤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俊在处理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矛盾的过程当中，在饭店接受物业公司的宴请。哎呀，真是不错，现在这些小事啊都管得很严了哈。有些案例呢在法律上呢是不能明文规定的，但党纪要管。比如说15年啊初的时候，就今年初，江门市新会区的这个一个办公室主任啊周爱国没有向组织和有关领导请示，为儿子呢操办婚宴，宴请了部分管理服务对象还有有关人员，收受礼金4300块钱，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4300块钱这真不多。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昭为女儿违规操办婚宴，也被免职了。长期以来呢，公务员的散漫作风呢，一直引发公众不满，但这个恐怕法律啊、党纪啊都很难管，应该是行政规范来处理。如果让纪委来管，那就有点像杀鸡用牛刀了。比如说公务员上下班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上网闲聊、嗑瓜子儿、打游戏、打扑克、炒股、购物、串串门、说说笑笑，甚至这个擅离职守、脱岗外出办私事，甚至逛商店去啊。我觉得呢，犯了这种错误，肯定都有相应的行政条例来处罚，不必劳动这个纪委。纪委呢要管大事儿。前天呢，北京市朝阳区纪委通报了三起案件，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是王菲，王菲的这个案子。那是今年4月17号啊，明星王菲到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大厅去办理业务。哎，粉丝们高兴了，围了上来，其中还有几个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放下了许多这个等着办理业务的群众，不管了，冲上去围观拍照要签名。王菲呢，办理完业务走了，给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又允许其他工作人员来拍照，把这个业务档案中王菲的照片给拍下来了。这个时候窗口外别有用心的有一些社会人员也趁机拍了拍照，并且放到了网络上，引起了王菲经纪人陈佳英的愤怒，斥责侵犯了王菲的个人隐私，要告官。这事儿呢，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末了呢，朝阳区纪委给予中心主任范明月党内警告的处分。王菲一定没想到，她无意中为纪委整治散漫的公务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说起来呢，这个算不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不过是公务员们啊比较萌，挺大岁数了还追星，对照工作规范应该大概能套上擅离岗位，应该有相应的条例呢处罚他们。但纪委一出面就显得用力过猛了，尤其是在全民娱乐的这个氛围里边，大家把这事儿当成了一娱乐事件，大家关心的是王菲而不是公务员擅离岗位。前天呢，中新社在报道这个三个案例的时候，偏偏把最不重要的王菲案例放在了标题上，可见呢官方通讯社也很娱乐。但大家娱乐了，大家快乐了，就把纪委的工作弄得显得不那么严肃了，显得纪委呢举轻若重。既然娱乐，咱们也接着娱乐一下。话说这个非洲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也非常反感自己的干部不作为啊，乱作为，也想好好整顿一下。就在前些天啊，11月29号的时候，在毛里塔尼亚庆祝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55周年的纪念日里，毛里塔尼亚啊有一个足球超级杯决赛。这个毛里塔尼亚的足球呢比较落后，比中国呢还不如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天津教练严俊德曾经在毛里塔尼亚当国家队的主教练。可能是这个超级杯啊球踢得太散漫了，大家都没情绪，总统呢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可能他后面还有急事儿。比赛进行到63分钟的时候，这比赛还是0-0的时候，总统急了，说不踢了，加时赛也免了，直接点球大战吧，羞辱一下你们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运动员们。有意思吧？我想呢，总统大人这可能也属于乱作为。好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宝剑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 APP 蜻蜓 FM 搜索红起点，我们的微博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关注，同时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红起点下周接着聊。从